惊喜。卓玛是风中摇曳的彩云，卓玛你是城市纯洁的精灵，卓玛你是睡梦中自由的港。像飞扬你的长发，卓玛希望伴随你远走天涯。无尽的雪原上，飞扬着风。